西汉的海昏侯刘贺的墓葬啊，一个被赶下台的皇帝的墓葬了啊，出土了非常多的很丰富的文物，所以这个呢也引起社会上对于汉代的墓葬考古这方面的很大的兴趣，是吧？很大的关注。实际上啊，在以前我们将近几十年的时间里边，已经发掘了有大量的啊成千上万座的汉代的墓葬，各种各样的汉代墓葬。这些汉代墓葬里边呢，它已经给我们描绘出了一个汉代社会的具体图像。这里边啊，画像石墓、画像砖墓和壁画墓啊，这个汉代墓葬中的重要的这么几大类大中型的墓葬啊，它在我们了解汉代社会的过程中呢，起到非常重大的作用了。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现在啊，这个科技技术发展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啊，大家手里都有个手机，就可以随时录下我们周围看到的各种影像啊，还可以通过微信到处传播，是吧？这是空前的这样便利的啊，记录我们周围的社会情况的这种工具。但是在我们现在这个当今的这个现代化社会之前啊，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呢，那么就没有这样便利的这个记录条件，那也就不可能知道古人那个时候啊他的面貌是什么样的，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那么我们怎么了解呢？光靠我们今天这些人这个想象，那当然是跟以前的原始面貌是差得很远的啊。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历史电影啊、历史电视剧，那里边描绘那些古人的形象啊、古人的衣食住行啊，虽然他们也参照了一些我们考古文物的发现里边的情况，但是很多都掺进他们的这个想象，那就跟我们能够了解到的古代人的真实面貌就相差了很远了，是吧？那么呢，所以我们说，我们想要看到古代的真实的情况，必须得看古代人自己留下的啊这种写真啊，古代人自己留下的这些艺术形象。那我们对于古代的人们的形象今天是怎么了解呢？主要我们通过两个来源，一个就是历代遗留下来的保护下来的啊一些古代遗物的形象，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我们考古调查啊，通过考古发掘发现的这些古代遗物的形象。除去这个以外啊，一些历史文献比较丰富的国家，比如像我们中国，是吧？我们有延续几千年的文字历史，文字文献呀是保存比较多的。那这样对一些历史文献的记载，也可以帮助我们啊了解一些对于古代事物的形象。所以我们说，人类和其他动物最根本的不同呢，就是因为我们人有这个思想和创造的能力。早在人类进化的最初始阶段，远古的人类就开始进行描绘事物形象的这个绘画活动了啊，也就是说人类刚开始啊进入这个整个的这个宇宙世界的这个运行中呢，他就开始用绘画来表现自己的思想，来记录周围的世界。所以在古代遗址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很多远古时期的这个绘画遗存，这些绘画遗存呢应该是世界考古学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发现。由于这些发现，我们就能够看到像欧洲啊、非洲啊啊，包括我们中国的早期啊，保留一些远古时期的这个人类的绘画，比如西班牙啊拉斯库克斯的一个岩洞里啊保留下来的当时人们的这个绘画啊，这个有将近上万年以前的历史了。那在法国的科斯海岩洞里边啊，我们也发现过至少不迟于公元前25000年，那就是离我们现在有将近27000年啊，这样的人类的刻画下来的山洞绘画啊。其他地方啊，像在北非的撒哈拉沙漠，在南非啊，都发现过这样的史前岩画。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啊，也有大量的这样的岩画的发现啊，古代岩画的发现。这些年比如像我们一些边疆省份啊，黑龙江啊、内蒙古啊、新疆啊、西藏啊啊，这个甘肃、宁夏，甚至广西、云南啊，这些地方都有很多的这样的古代的岩画的发现。 这些岩画的遗存呢，时间判断不一啊，有些可能早到几千年前，甚至上万年啊，有些呢可能比较近一点啊，两三千年啊，或者更近一点的。有些学者曾经做这个专门的岩画的调查和研究啊，有一些这个很重要的岩画遗址也被评选为我们全国的重点文物的保护单位啊，就是我们说叫国宝单位了啊，是得到国家的这个保护和研究。我们的这个岩画呢，有些研究者认为也能够最早的也能够达到一万年以前。那这些岩画上面啊，包括了很多这个古代原始人的狩猎啊、宗教啊、战争啊啊，甚至一些这个生殖情况啊、一些这个生产活动的这些现象。啊，就看到了那个时期啊，古人对世界的认识啊，和一些基本的这个人的这个形象。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知识开讲节目今天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专题，要谈到的是汉代社会的写真，谈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主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超先生。 那个画岩画呢，按照国外一些这个做试验考古学的这些学者的做法啊，进行过研究，他们讨论过各种各样的这种岩画的制造方法。比如法国的一些这个考古学者啊，他们就曾经用这个实验考古学的方法去模拟古代人啊，来制作这个岩画啊，他就发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啊，几千年到上万年以前的这个古人的岩画是怎么画出来的呢？有些呢是用手指头啊，就蘸着一些天然颜料去涂绘的；有一些呢就是用这个吹管喷涂的。啊，或者就是甚至就是嘴里含着一些调制的颜料喷上去，啊，比如像一些这个外国的有些岩画是画这个手，啊，有一只大的手印在那儿，啊，它就周围都是颜色喷的，啊，这个手挡住以后手这一块是白的，啊，这样的情况。有一些呢，它是画画的人用指甲或者石片啊，在上边在岩石上刻画出来的。那么再发展下去呢，就是用石块啊，甚至用金属工具来敲击啊，制作出来的这个岩画，啊，像我们这儿看到的这个阴山岩画啊，很可能就是用石块敲打出来的。那么，古人制造这些岩画这些手法发展下来啊，就成了我们后来看到的各种古代的石刻石雕的这个源头，啊，那么发展到石刻石雕这个程度的时候，就能够更形象、更具体的表现古代人的形象。表现古代人的社会生活了，古代雅术的这个浮雕石刻，啊，我们看到就在石刻上啊，它通过打磨、琢磨、雕刻这些方法呢，已经能够生动地把当事人的这个生活形象，啊，反映出来了，啊，人呐、马呀，是吧？这个各种动物啊，各种器乐、啊、都表现得非常逼真，那这样我们就能够看到，距离我们现在，啊，这个。将近六七千年以前的啊，这样这个古代雅术的人的这个社会面貌，这样的这个古代艺术品啊，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上啊能够保存下来的最早的古代艺术品了啊。这些艺术品呢，反映了当时人们大量的这个绘画活动，这样呢就留下了当时那些社会的写真啊。所以我们说现在世界上。能够保留的一切的古人的这个具体创作啊，他们的这些古代器物啊、古代艺术品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历史研究资料。我们今天的人要想看到古代的社会啊，看到古代的真实景象，就是通过这些艺术材料啊，比如古埃及保留下来的各种壁画、雕塑啊，古代希腊的陶瓶画啊，古代巴比伦。古代波斯、古代罗马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雕塑雕刻，啊，古代印度 啊，古代印加王国也有这样的各种各样的石材雕刻，啊，这些呢在世界各个大博物馆里，啊，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保存。啊，这是伊朗波斯波利斯的一个古波斯宫殿的这个残留下来的石刻浮雕，啊，这是世界上非常有名的艺术雕刻品了。可以看到雕刻的非常精细的啊，这个狮子去扑牛的啊，这样的这种惊险的这种搏斗，动物搏斗的景象啊，还可以表现出这个向国王来朝贡、向国王来礼拜的各种各样的人的队列行列。那么虽然由于历史原因啊，我们中国的博物馆里没有像这样的外国的这样早期的这样的这个石刻艺术雕刻品啊，或者其他的古代艺术品啊，我们一般的我们国内博物馆没有收藏啊，很少收藏外国的这些艺术品。但是通过近代以来这些考古发现呢，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啊，我们中国古代呢也存在的足以和这些世界艺术珍品媲美的重要的艺术文物珍品啊。首先呢，就是我们这儿要给大家介绍的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啊，以及汉代的这个壁画艺术。山东临沂出土的汉代的画像石啊，作为这个画像石啊，一个大致的概括吧啊，这是在安徽萧县出土的啊一种汉代画像石啊。这些画像石呢，基本上反映两种当时制作画像石的这个基本做法啊。一种呢，我们叫剔地浅浮雕啊，那就是把它的这个除去要表现图像之外的地方啊，很深的凿下去啊，凿成空的，挖下去的空间，然后把它这个人物形象啊、动物形象啊凸显出来啊，是这样一种浅浮雕。那这一个呢，就是简单的啊这种浅浮雕啊，平面浅浮雕啊，加上线刻，中间的一些具体的线条都是用很细的线来表现出来的。啊，除去这个以外，啊，哎，画像石里还有像高浮雕啊，啊，我们叫高浮雕或者叫圆雕啊，还有这个平面线刻呀，啊，还有这个雕刻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造型手法啊，但是比较主要的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些，它反映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汉代的画像石啊，为什么叫画像石呢？因为它基本上还是用绘画的这种形式来表现的啊，还是一个在大的平面上表现出来的。而且呢，最早的有一些这个画像石啊，在出土发现的时候也发现过，就是上面带有彩色啊，就说明它当时啊也是像绘画一样在上面涂上颜色的啊，这样的来进行艺术形象的表现的这样一种艺术作品啊。我们知道在秦代以后啊，因为秦代建国很短暂啊，很快就被这个汉代推翻了。那么刘邦呢，建立了一个很强盛的统一的大帝国。西汉啊，以及以后其他兴起的东汉，这样两个朝代呢，将近延续了将近500年，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啊第一个延续这么长时代的一个大一统的专制帝国。那么这样将近500年的啊，这样的一个统一的大型的这个国家的管理下呢，啊，应该说当时创造了很辉煌的物质文明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在当时世界上来说比较先进的一些生产技术啊，以及文化礼乐啊、礼仪制度等等。那么当时也形成了一套很完整的这个官僚制度。法律制度还有社会体制，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那个时期，当时这个物质建设呀，应该说是发展到临近的阶段啊，各种各样的楼台亭阁，车马，这个平常的这种九月欢会啊，歌舞礼乐，各种各样的杂技表演。那么从生产方面来说呢，捕鱼、畜牧啊，这个农业生产啊，南方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渔猎、水塘、水田啊，包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我们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专题，要谈到的是汉代社会的写真，谈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主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超先生。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呢，赵先生谈到了远在人类的初始阶段，人们就开始运用绘画来记录周围的世界与自己的思想。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就属于这一类。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保存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的总数啊，应该是在10000件以上，至少啊是在10000件以上。这些画像砖的体积呢，有的很大，它的长度能够到3-4米长，所以上面的图像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有的呢是刻的人物形象，也有的呢是动物形象，还有呢是各种各样的虚拟的神话当中的一些形象。 那么我们就要想，汉代人制作这么多这么丰富多样的画像石画像砖是干什么用的呢？从我们现在掌握的这个画像石和画像砖的这个考古资料来看呀，画像石画像砖它主要是来源于汉代当时人们建筑几种建筑物，它是用来做这些建筑物的基本的这个构件啊，或者建筑物上的装饰品的。那么这几类建筑物主要是什么呢？我们说主要的啊是用于丧葬啊和这个祭祀礼仪方面的这么几类带有纪念性的建筑物。那就是我们说就是有汉阙啊，汉代的阙啊，墓室墓葬中的这个建筑的墓室，还有祭祀用的祠堂，另外呢还有一些比较大型的碑，这个丧葬用的石棺啊，这些上面呢都可以发现各种各样的汉代画像。所以我们把它就总起来可以概括为当时实际使用的礼仪性纪念建筑啊和丧葬用的墓葬建筑这么两大类。我们下边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这些具体的这些古代建筑啊。首先我们看看阙啊，这个阙就是在汉代非常有代表性的啊这样一类礼仪性建筑。实际上它更早啊，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建筑中已经出现了。阙呢实际上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大门啊，一组建筑，比如庄园的建筑、宫殿的建筑，它最外边最前面那个大门啊，那个门阙。最早的门阙呢应该都是用夯土来建筑的啊，在夯土上边啊加上这个木结构的屋顶啊，它呢实际上是一种望楼啊，因为当时这个庄园城堡是这个宫殿啊都是聚集这种驻守以后啊有一种保卫防卫的作用，大门是起着这个最早最大的这个最外边的这层防卫层的作用。所以门阙呢它上面就是有这种瞭望守卫的这个功能。这个我们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曾经发掘过一个东汉时期的壁画墓啊，那个壁画墓上啊有很好的壁画啊，表现了那个当时的大型的这个庄园建筑啊，这个官署的建筑，在它这些建筑它这个围墙的中央啊都是树立的有这个门阙啊，树立一个外门门阙啊，就看到它和这个庄园和这个官署这些大型建筑群的这个关系。那么后来呢啊，由于这个宫殿最外边这个外大门啊它是建出比较高大的门阙的啊，而且这个标识作用也很高啊，给大家很远就能看见它了。所以呢这个官方有一些呢就在这个门阙上边啊来宣示一些布告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重大的事项啊利用门阙来进行这个宣示，那它就带有的这样的一些礼仪意义。那么后来发展呢就出现了完全用石头来制作的啊这种石质的门阙。石质的门阙呢也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汉代石质门阙呢也是有两种啊，存在的两类地方。一类呢就是存在在这个庙宇啊祠堂啊这些进行祭祀的这种礼仪建筑的这个外边，我们叫它庙阙。还有一种呢就是在墓地的 这个大门这儿啊，墓地的大门口，啊，墓地陵园外边竖立一个大型的门阙，我们叫它墓阙，啊，有这么两种。比如像河南南登封啊，现在还保存着著名这个太史三阙，啊，就是当时祭祀太史山、少史山和其母啊，那个夏禹的母亲啊，这样的三个庙宇，它的这个门外的那个门阙啊，大门口。那墓阙呢？这是山东嘉祥的武氏墓地啊，武梁祠墓地啊，它的树立的一个门阙。这是在四川啊雅安保存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汉代门阙，叫高逸阙啊，是高逸这个人的墓地啊，他的树立的门阙啊，这种都是墓阙啊，都是作为这个墓地大门的使用的。我们现在全国经过统计啊，保存有大概啊30多处汉代的这个石阙遗迹，主要是在山东、河南、四川啊这些地方。那么这些石阙呢，应该说在我们考古研究啊和古代建筑史的研究中具有很重要的价值，是非常受到这个有关方面研究的重视。而且这里面呢，大多数都已经被确定为啊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样高高耸起来的很威武的这个门阙啊，它在汉代的建筑组合中是有很重要的地位的，这个在古代文献中啊也有明确的记载。汉代班固写过一本书叫《白虎通义》啊，他在《白虎通义》里啊谈到这个门阙啊，他就讲啊，这个门阙的作用呢，就是要装饰这个大门，而且别尊卑也啊，表现出尊卑等级啊，门阙的高大啊，它这个高度啊，也就是随着他的官员等级的级别啊来进行区别的啊，有这样的具体做法。那么到了近代崔豹的《古今注》里边写的更详细啊，他讲那个阙呢，门阙呢啊，他说他是用来在门前啊树立的两个这个官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瞭望台啊，它是用来标志宫门的。所以呢，为什么叫阙呢？它有一个定义啊，当然这个不一定是原始的定义了啊，他认为这个以前那个皇宫啊宫殿前面啊树立两个大门阙，那么上朝的臣子到这儿来呢，先要想一想啊自己是不是有缺失的地方，所以就叫它阙。重要的是他下面讲到啊，这个当时的阙啊上边啊要涂白粉啊，画红漆啊，涂丹萼，然后下边呢画有这个云气仙灵、奇禽怪兽啊，各种各样的图示纹饰。那么这个说的呢，实际上是当时早期的这个啊夯土土木建筑的这个阙楼阙。那么发展到石阙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在上边装饰各种各样的图案啊，奇禽怪兽啊，各种神仙啊，这种做法延续下来了。所以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现在保存的石阙上啊，都是在上面这些石块上面雕刻了这个各种各样的花纹啊，各种各样的纹饰啊，包括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历史人物故事啊，神仙啊，啊各种这个幻想的这种怪兽啊啊，以及一些装饰的花纹。那么这个呢，是在阙上边反映出来的汉代画像啊，它是汉代画像石一个比较重要的来源。实际上我们说这个阙啊，为什么叫阙呢？应该实际上是它中间缺一块啊，我们这儿看到的这是左右两个阙，阙都是成这种阙啊，都是成对的，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中间一块是空的，是空白的，是空缺的啊，所以我们想叫阙呢，可能是跟这个空缺来的啊。完整的这个阙呢，每一侧它都有主阙和副阙啊，这样两个区分。高一阙上面啊，中间树立最高的这是主阙，旁边低一点的比较矮小的啊伸出来的这个叫副阙。这个看这个武氏祠这可能看得更清楚，有两层层叠的这个仿木结构的阙顶的，这是主阙啊，旁边这个比较平的比较低小的这是副阙啊，一般的阙呢啊都是这样的这种装饰。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 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这是开讲节目啊，今天谈一谈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前面说到了汉代呢，有很多的画像石和画像砖，这些画像石和画像砖是干什么用的呢？主要就是用于丧葬和祭祀礼仪方面的，有几类带有纪念性的建筑物，有阙，还有墓室，还有祭祀用的祠堂，另外呢还有一些比较大型的碑，丧葬用的石棺。前面的时间当中，主讲人赵超先生主要谈到的是汉代的阙，特别说到了高仪阙。如果是去过成都雅安的朋友，很多人都见过高仪阙。高仪阙它在哪儿呢？它是在成都到雅安高速公路金鸡关的出口的地方，是雅安汉阙博物馆的所在地。汉阙呢是研究当时历史文化、建筑、雕塑、美术的重要的实体啊，特别要提到的就是雅安的高仪阙，它呢是我国汉阙当中保存最完好的，也是雕塑最精美的珍贵的文物古迹。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历史学家范文澜、美学家王昭文等等，都从自己的学术研究的角度，在著作当中对高仪阙有过高度的评价和肯定。高仪字冠方，曾经担任益州太守等等的职务，因为政绩显著，在他死后皇帝特别批准啊，他可以建阙来表明功绩。高仪阙的建筑时间是在汉献帝建安14年，也就是公元的209年。主阙有13层，高大约6米，宽 1.6 米，厚 0.9 米。子阙有7层，高 3.39 米，宽 1.1 米，厚 0.5 米。高仪阙是全国唯一的碑、阙、墓、神道、石兽保存最为完整的汉代葬之实体。它的阙身呢，是我国保存最为完好、雕刻最为精美、内容最为丰富的珍贵古迹。前面我们谈到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啊，说过了阙以后还有其他的丰富内容，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主讲人赵超先生的讲解。 除去阙以外，画像石的墓葬啊，是汉代墓葬中非常重要、建得最多的啊，也是画像石的主要来源。那么这个画像石墓呢，我们说是汉代墓葬里边非常重要的一类大中型的墓葬形式啊，里边呢往往是要雕刻图像啊，绘制壁画啊，这种情况。根据我们看到汉代这个墓葬的发掘情况来看啊，它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啊，就是由于汉代这个社会经济比较发展啊，所以逐渐的呢，就是开始提倡厚葬，社会上有这种风气啊，这个丧事办得越隆重，墓葬修得越大，说明你这个对父母越孝顺，越得到社会的尊敬，也就是说是社会的一种倾向吧啊，大家都需要通过厚葬呢来表现自己啊，表现自己的这个社会身份。那这样我们知道在西汉的时候已经开始出现在墓里边绘制壁画啊，这样的壁画墓，它是在砖砌的墓葬啊或者石质的墓葬上面啊，在墙上边涂这个白灰，然后在白灰上画壁画。这以后呢还出现了一些雕刻图案的石棺墓啊，就是说装殓这个死者的石棺啊，用石材做的这个棺材上边啊刻各种各样的图案，刻各种花纹，这个在山东和四川啊都有比较多的发现。那么这种风气发展下来，到了西汉的末期，我们就看到出现了一些用砖和画像石结合建筑的这个墓室啊，还有用画像砖来建筑的墓室。然后呢就发展到完全用这个刻绘图像的石材来建设的啊，这样的汉画像石墓 啊，全部是石材构筑的这个墓葬，在河南南阳麒麟岗啊发掘了一个汉代画像石墓，啊，这个墓葬的发掘现场，现在揭开的呢是这个墓葬的这个顶部，啊，墓室的顶部，可以看到前面横着的啊有一个横长的，啊，是这个墓葬的主室、前室或者说是，然后后边并排有三个小的啊圆拱形的这样的小的这个侧室。那这样呢，全部用石材或者用砖和石结合形成的这样的汉画像石墓啊，在西汉末期开始到东汉的时候啊，就占据了当时墓葬中的很大的一个比重啊，而且呢是我们汉代考古中很重要的一个发现。我们说人呢全都有生老病死，是吧，这个埋葬死者呢，这是古代社会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礼仪行动啊，这么一个礼仪活动啊。那现在我们城市里可能丧事还简单一点啊，农村的话啊，办一件丧事也是很隆重很大的。我们往上推的话，从旧石器时期开始啊，那么在当时的这个人类文化遗址中啊，就可以看到已经出现了埋葬的习俗。比如我们北京附近啊，这个山井洞人的文化遗址里边就发现过，山井洞人他们埋葬死者的时候要在这个死者的身子周围撒一些红色的这个赤铁矿粉啊，有的人说呢是可能是象征着这个血液和灵魂啊，从这个希望能够恢复到这个死者的身体里去啊，这是一种埋葬习俗了。包括新石器时期啊，我们看到那个墓葬里就出现了很多给死者随葬啊，随葬他的一些随身器物啊，甚至一些珍贵的啊项链啊、玉石啊、玉佩啊，啊，甚至一些生产工具啊这样的东西。那么通过考古学和民俗学的这个调查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啊，全世界啊无一例外，各地的各个民族、各个阶段的民族啊，都存在着这种这个埋葬的习俗，各种各样的埋葬习俗，是人类这个社会中礼仪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了。我们中国古代呢，有过多种多样的埋葬习俗啊，比如说土坑葬、石室葬、玄关葬、火葬啊，都是大家都能够见到或者听说过的这样的埋葬习俗。那么最早的这个土葬，应该说就是简简单单的埋一个小土坑啊，挖一个土坑把这个死者埋下去。以后呢，随着这个社会经济生产的发展啊，那么埋墓葬的规模就越来越大啊，越来越庞大，越来越豪华啊。就是到了汉代的时候，我们看到随着这个当时汉代社会生产力的急速发展啊，这个民间的财富也比较多了啊，尤其是官员和贵族啊，能够有拥有很大的财富了，所以他们这个墓葬建设就是非常厉害了。汉代的时候有很多这个帝王啊，都叫做好山为陵啊，就是把这个一个小山啊挖空了来作为自己的墓葬。这个我们现在如果到徐州啊，看看徐州的这个楚王陵啊，在河南这个莽荡山啊，也有当时啊河南的这个当时齐汉这个王陵，是吧，都是把这个山里掏一个很大的这个山洞啊，山洞里边作为他的陵墓来埋葬啊。比较近一点的，我们河北的这个望都有这个满城有满城汉墓，是吧，满城的这个也是当时的这个汉代的中山国王的墓葬了。那么一般的官员富豪啊，也受这个影响啊，就要建造大中型的墓葬，都包括有很多个墓室啊、回廊、甬道这样的石建设，而且这些建筑中呢，都是要用砖和石啊，这样来，就像地面上盖房子一样啊，把它搭起来以后啊，保持它的这个巩固和长久。所以这样啊，这样大量的这个砖石墓葬呢，就给我们这个看到汉代使用画像石，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使用空间。我们就通过考古发掘的这个汉代墓葬啊，它的 复原的线图，当时这个墓葬的规模是多么宏大。在河南南阳发掘的啊中原祭孝这个地方发掘出来的汉墓啊，所以就叫它中原祭孝汉墓。这个汉墓呢，下边这个图像下边啊是它的这个一个复原图啊，具体形状的一个复原图剖面。可以看到啊，它这个整个的一个建筑呢，包括有很多套房子啊，现在我们讲30一厅40一厅啊，这个大概应该说能够达到50一厅了啊，里边有一个主室啊，中间有一个主室啊，旁边呢有两个侧室。在墓道进去以后啊，从右侧看啊，右侧墓道进去以后有甬道，有一个前室，前室两边有两个儿室啊，中室的后边呢还跟着一个后室啊，所以前前后后啊这么一共能够有5、6间、6、7间这个建筑开间啊。里边呢当然有些地方是安放这个墓主的棺木的地方啊，还有些地方呢就是安放各种各样随葬品啊，随葬的食品呐、这个各种生活器械呀、甚至有的比较大型的墓葬还要随葬一些车马啊、车马器啊这样的情况。这个墓葬建筑呢啊，从下边这个剖面图就可以看到，它几乎完全都是用石材啊，用大型的石条和石块垒砌起来的。那么在这些石材石块上面，在它的这些门柱啊、门楣啊、过梁这些地方啊，都刻有各种各样的画像。河南邓县啊长冢店的一个东汉中期的画像石墓，这个墓葬呢就采用了砖石的混合建筑啊，它的主要的梁柱啊底下的这些架构都是用石材做的，然后它的顶呢，这个墓室的顶部呢是用砖嵌起来的啊，我们叫它穹庐顶啊，这样要拱起的一个高清的这个圆顶。那么两边的呢，这些侧室的呢，我们叫它券顶啊，是一个像桥洞一样的圆券型的啊，用砖拱起来的这样一个顶部。这个建筑啊也很复杂啊，它包括墓道墓门啊，然后有一个前室啊，有两个主室啊，左右呢还有两个侧室啊。那么经过统计，在这个墓葬里边，在它的这个门柱上边啊、门梁上边啊、横梁上面等等地方都刻有画像，一共刻了有73幅画像啊，各种各样的图像。这又是另一个类型的啊，这样的东汉墓葬啊，完全是用圈顶构造起来的。这是河南密县打虎亭的2号汉墓啊，这个汉墓的门啊和下边这个一些建筑，包括梁柱和这一些主要墙壁啊，也是用石块砌成的啊，所以上面有大量的这个雕刻的画像啊，石刻画像。另外呢，它还有一些这个绘制的壁画啊，用彩笔绘制的这个画像啊，是一个壁画墓和画像石墓结合的一种装饰形式。那么这就告诉我们，在汉代啊有很多墓葬都采用啊这样这种装饰的形式啊。那么用壁画来装饰墓葬，装饰人们的居室建筑和宫殿建筑，这个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历史中啊，应该说是很早就出现了。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今天谈到的是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主讲人赵超先生说到了，有那么多的汉代的画像石还有画像砖的发现，而且有的这些建筑物还非常大，他们为什么这么多，他们是做什么用的呢？主要呢是用于丧葬和祭祀礼仪方面的。有几类非常典型的建筑物，比如说前面说到的像汉阙，还有一些画像石呢，他们是用于汉代的墓葬当中啊。在汉代的墓葬当中，不仅有大量的石刻石画，还有壁画。谈到壁画啊，这其中呢还有很多非常丰富的知识，我们在下周同一时间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下周日继续收听汉代社会的写真，谈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即时传奇节目，我们在下周六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